经风飞了，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？

微薄的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 难过。

要疯掉。

找不到人陪我可爱，活在幸福的门外，却一直都进不来，你累积给的伤害，我是真的很难释怀，终于看开爱回不来，而你总是太晚明白，最后才把话说开，哭的成我留下来，终于看开爱回不来，我们面前太多阻碍，你的手却放不开，宁愿没出息就别离开，

哎呀呀，哎呀呀，

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